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童音。第38集。家族这部影片后期剪辑整整耗费了5个多月。5个多月当中，何修义接到了2个男三角色，至于左然则去冰岛拍摄了一部科幻片。他每天都发送照片汇报行程，何修义再次读出了我有在好好的拍戏，这几个月哪儿也没去的十分奇特的味道。到了5月，何修义才看见样片，刚一打开他便又感觉荒诞了，因为影片片头竟然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着领衔主演何修义、左然。在影片播放结束后，演员表第一行也是宋智、何修义，第二行才是沈岩、左然。左然终分位成功了，何修义成了男一号，他自己成了男二号。以前没有人会觉得左然不是男一，可左然竟然主动要求当男二还闹。何修义自然明白那是为什么，左然甘愿以影帝的身份当他的陪衬，全部与他那浓烈的感情有关。样片出来之后，剧组又拍摄了一些宣传物料，在那些图片上何修义也是重点，左然次重点。宣传海报的文字同样也写着领衔主演何修义、左然。何修义再次认识到他的确是家族的男一了，左然在为自己当配。等到影片获得关注之时，所有的观众全都会发现这一点。家族的首映被安排在了8月至9月举行的威尼斯电影节。周琳原本想参加柏林电影节，因为关注社会意义的柏林很可能更加适合家族。然而柏林电影节在2月举行，时间不对，只能放弃。退而求其次之，将目标定在了威尼斯。此前威尼斯电影节公布了入围主竞赛单元的电影名单，家族这个单词赫然在列。电影节的艺术总监、选片委员会主席在罗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，组委会一共收到了近2000部电影的参展申请，最后选取了来自30个国家、地区的60部长片，其中20部将角逐最高奖项金狮奖。在这20部影片当中，共有4部来自亚洲，分别出自日本、韩国、中国、伊朗导演之手。换句话说，家族是唯一的中文片子。何修义第一次担当主演，居然就要竞争威尼斯影帝，与奥斯卡、金像奖等并不相同。威尼斯电影节规定，所有入围主竞赛单元的电影的男女主都自动成为影帝影后的候选者，组委会不会针对各个奖项一一提名。第一天开幕式，李朝隐导演带着左然、何修义等人走了红毯。红毯这个东西，何修义过去也不是没有走过，虽然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儿了，不过比其他人感叹竟然这么短，不一样。何修义却嘀咕竟然这么长，因为他获奖那个电影节红毯只有10米，而威尼斯有15米，据说任何人逗留的时间超过2分钟都会被撵。不过何修义也没有看见什么冲突。左然与何修义一左一右地跟着李朝隐。左然的身材十分挺拔，造型师竟然给他梳了个背头，于是何修义再次知道了左然的脸的确是经得起考验的，额头饱满，鼻梁高挺，男性的荷尔蒙不断地溢出来。他还戴上了生日时何修义送他的爱马仕领带夹。至于何修义则穿了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， 将他修长的身段合理地衬托了一下。三人都没有什么拍照的瘾，不到半分钟便走过去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何修义听见栏杆外不断有记者喊：左然，左然，左然。感觉有点尴尬，不过左然却是十分贴心，在单独拍照时手臂一伸拉过了何修义，并且轻轻推着何修义的腰背，引导着他望向几家知名媒体的摄像头，让何修义蹭蹭热度。而在官方转播画面当中，他们也得到了几个镜头。威尼斯活动共有十几天，这是做意大利的小城每年最重要的日子之一，充满艺术星光，热闹非凡，人们穿梭于幻想的空间，小城似在人间与非人间的交界地带。何修义发现左然很奇怪，十几天中他总是跟着李朝隐参加导演的活动，比如回顾单元、论坛单元的一些策划，有的时候甚至独自前往。闭幕的前一天，何修义开口问：左老师，您打算当导演吗？ 嗯。 没听说过呢。 我想自己编剧、导演、制片，然后参演。在之前的六年当中，我在脑海中想了很多故事，适合我们两个人演出来的故事。编剧、导演、制片，我都想自己来。只有我才能展现出你最优秀、最出色的一面。放心，两个主角并不都是情侣，也有兄弟、朋友，一切。 左然心目当中，修义便是他的情侣、兄弟、朋友，一切。你，何修义想拒绝，可却发现根本拒绝不了。左然将他推到威尼斯红毯上，他没有办法做到心安理得，翩然离开，不顾对方六年来的期望，于是只得喃喃地道：嗯，别太累了。 嗯，知道了。 左然一向僵硬的嘴角撩了撩。闭幕典礼与颁奖仪式在同一天举行，也是电影节的压轴。此前十天，20部主竞赛单元影片已经全部了完成首映式，许多媒体评分出炉，其中大多认为家族有擒金狮之相。而且评委会主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公开表示过对家族的欣赏，他认为家族这部影片娓娓讲述了一些平凡人的故事，体现了当今中国电影的新意，并且有非常独特的摄影风格和剪辑方式，影后间的角逐极有可能在一位美国演员和一位英国演员之间展开，影帝归属则是扑朔迷离。从下榻的酒店出发前往颁奖典礼举办地点之前，很多记者问何修义： 请问您想不想拿影帝？ 想啊。 何修义大大方方地回答，然而在私下里，何修义却对左然说： 其实不想。 嗯？ 因为水平不够。在拍摄时，很多时候还要靠你带我入戏，就算侥幸拿了奖杯，我也举不动的，迟早会被打回原形，再从天上掉到地下，就像几根木头架起了一个高高的台子，我在上面小心地坐着，然而下面全是空的，有人稍微晃晃木头，我便会狠狠地摔落在地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我配不上。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得到它，只是不是现在。 左然静静地注视着何修义，谁不想拿影帝？他代表了荣誉、地位、金钱、名气，可是何修义说他不想。左然眸子里有点点火光，问何修义： 那你刚才面对记者时为什么要说想？ 那不是李导演和周制片能看见吗？他不愿意让李导演、周制片感到不舒服， 白天周里一直走来走去，仿若有神经质一般。从事电影行业好几十年，他对成就有种偏执狂的追求。李朝隐虽然从未表现出什么，内心应该也是有渴望的。左然笑了一笑，大多数人明明很想却说不想，而何秀义明明不想却说很想，有一种既出世又入世的感觉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同音。